心浮气躁的人，学佛是最严重的障碍。不但是不能得定，不能开慧，说实实在在的话的，他读经他听经都不能切入，他听不懂，他看不懂啊！为什么呢？这业障啊，心浮气躁是业障啊。什么时候你学经教听经呢，能听懂了啊，听出味道出来了，乏味也，人生欢喜心了，这个你才得受用。读经也是如此啊，读出味道出来了，到读出味道的欲罢不能啊！啊，晚上读书都到天亮了，不知不觉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，好像还不到一个小时啊，怎么一夜就过去了、尝到乏味了。这也就跟你说明了的时候，时间不是真的。这话洗的时候，长时间就变成短时间，烦恼忧虑到严重的时候，短时间变成长时间，度日如年啊。这件事证明啊，时间不是真的。十分方分啊，十分是时间，方分是空间。在《白法》里面呢，它列在不相应行法里面。不相应行法就不是真的。心法一他起，色法也是一他起，它不属于心法，它也不是色法，它也不是心错法啊。但是呢，与心心所色法也脱不了关系，这叫不相应心法，就是说它跟心不相应，跟身所不相应，跟色也不相应啊，起来就是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在现代的名词叫抽象概念啊，完全是假的。但是这个东西、也妨碍念色啊，你要是不能把它看破，确实你受了时间空间的拘束，你不自在了。那么佛告诉我们，妄想分别执着了，也是属于不相应心法，不是真的，是假的。要怎么能够什么时候能看破呢？慧就能看破了，没有智慧你没办法看破它。慧从哪里来？慧从定来。定从哪里来？定从持戒来。所以佛才教导我们呢、世尊入灭的时候，阿难尊者慈悲，在后世弟子祈请啊，佛陀在世，我们以佛为师；佛灭度之后，我们以谁为师啊？佛给我们讲啊，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。只要你能够持戒，只要你能够不怕苦， 你就跟释迦牟尼佛在世，跟在他老人家身边没有两样。这个话说得好啊！啊，那我们要想亲近释迦牟尼佛，要想不离开道场，这两句话就是。持戒是亲近佛陀，啊，能受苦呢，就是道场。我们学佛，要想在这一层成就，你不明了世尊这一层的意思，啊，叫我们持戒吃苦。那这个意义非常深呐、啊，得明了，欢喜做啊，世界难不难？不难，巧巧都能做到，绝对不会犯戒破戒，不会的。能不能吃苦？苦里头有乐啊，欢喜充满呐、啊。不亦乐乎啊，这真的。世间人以为苦，修道的人持乐无比啊，啊，所以才真正体会到世尊常讲的佛法教人离苦得乐。啊，乐在哪里？乐在苦里面，这个才是味道了。啊，乐里头没有乐，乐里头有苦，苦里头有乐，这个道理是有。你要不肯受苦的话，你永远不会得乐。宇宙的法则也如此，苦中有乐。你要不肯受苦的话，你永远不会得乐。教下了讲止观，就是信宗里面讲禅定啊，禅是观，止是定。我们念佛法门里面也是不离这个啊，一心是定，不乱是禅。啊，说禅定说止观全通啊，一心是定是止啊，不乱是禅是观啊。大集经上佛说啊，念佛是无上深妙禅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那我们今天直观都没有啊，没有直就是心散乱，没有观妄念多啊，啊，所以表现出来呢，确确实实是心浮气躁，沉不住气，定不下来。啊，现在这个社会也希望你幸福洗澡提倡啊，我说讲速度啊，讲效率，那你幸福洗澡中国古时候佛门里面他不是，他讲定，他讲稳重啊，他有没有效率呢？他的效率比现在人高，他的成就比现在人大啊，他没有副作用啊，这个动作太快有副作用啊，最明显的副作用呢，人的寿命减短了，动作缓慢不一样啊， 那是长寿之相啊，是富贵之相啊。我这一生见到一个人，张家大师啊，他老人家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，以后得到佛经呢，说那些常在定无有不定时的啊，我就知道了。那我们再看曾国藩的家属家训，他对他的儿女子侄晚辈的要求，很多次重复的说啊，要缓慢，要学稳重啊，无论是走路是言语啊，都要缓慢，都要显得稳重啊。那么从他这些教诲里面看呢，我们就能够想到啊，曾国藩先生他自己的为人修养。我跟张家大师三年啊，每一次见他，如果我的心量不能定下来，他不跟我说话，一定要我定下来，整个精神都稳定下来了，他才跟你说话，这很有道理啊。为什么呢？言语虽然不多，永远记住，给你很深的印象啊，不至于是速度很快，说了大半天的时候，说完之后再忘掉一大半，那不叫废话吗？啊，没有记住忘掉的叫废话，他一个字一个字记住的，哎，那个叫真的听进去了，说听才有效果。佛说万物怎么来的？因缘生法啊，因缘生法是四观啊，啊，因缘无量啊，啊，这是很深的一门学问啊，在佛法里面呢，称它作道种智，跟一切智啊是相对的啊。一切智呢是理观，道种智是四观啊。一切智观一切万法的体，体是空间，万法皆空，了不可得。这是属于一切智，阿罗汉懂啊，阿罗汉真一切智啊，啊，所以他能够把见思烦恼啊放下了啊。可是这一切现象啊，在面前怎么来的？你要问这个，阿罗汉就不知道。阿罗汉只知道万法皆空，这个东西都不是真的，是假的啊。可这个假的怎么个假法？为什么会有假的？这个就是种种道理，这阿罗汉不知道，菩萨知道啊，是菩萨真的道种智啊，倒是道理啊，总是万法了，一切万法生灭的道理啊。我们叫动物生老病死，植物生住异灭，矿物沉住坏空啊，这些事情你问菩萨，菩萨会跟你讲的头头是道。 这观因缘，这是四观。佛的智慧呢，叫一切种子。一切智跟道种子是一不是二，圆融无碍自在，这是道佛了。那么要知道，一切智也好，道种子也好，一切种子也好，通通是你自性里面本有的般若智慧，不是外来的。我们今天这些智慧是被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障碍住了，智慧不能现前。如果妄想、分别、执着统统放下了，一切种子你就证得了。证得一切种子的人呢，称为佛陀啊；证得道种子的称菩萨；证一切智的称阿罗汉啊，这都算有成就了啊，就是。佛门里面讲求的啊，我们修学终极的目标啊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这梵语翻成中国意思，无上正等正觉啊，阿罗汉是正觉，菩萨是正等正觉。佛是无上正等正觉，此地讲的四理定慧，总不离这个原则，不离这个根本。凡夫劣根不处，这个只有极乐世界有，十方诸佛刹土里面没有的。我们对净土只要真心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，只要真愿，我这一生就这么一个目标，就这么一个方向，希望到极乐世界啊，升到极乐世界。就好像念书的学生目标当中锁定这个大学，我就想考进这个大学啊，其他的念头没有，我就希望亲近阿弥陀佛，这个心念要是非常非常的坚定，不会动摇，这个人念佛往生呢，品位就非常高。所以我常说，我们对于乡下就是阿公阿婆，特别是些老阿婆念佛，你看他笨笨的什么都不会，你问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他就晓得一句阿弥陀佛，你给他讲一大堆的话，他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到底就没听进去不知道，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这个人不得了啊，这个人往生的时候品位高啊，别以为我们聪明能不如他，他纯的，我们念佛又夹杂了，那功夫就在这个地方算，越纯地位就越高，我们有怀疑还有杂念啊，升到极乐世界就不错了，品位不能跟他们比啊。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，上智与下愚不一，换一句话说，上智跟下愚可以划等号， 上至啊，上上品往生，下狱也是上上品往生。啊，古人有一句话感叹说：“愚不可及呀。”他那种愚，我比不上他了。那是专诚。我们今天也想成就，真的要学这种人，别学聪明人。聪明反被聪明误。我们学这种老实人啊，当然也要有客观环境啊。所以古人对环境的选择非常重要。但是真正发心的人，一定会有这种环境给他。那佛菩萨照顾你，阿弥陀佛保佑你啊！我们自己要认识，这个是先决条件。极乐同居所独有，同居处是最下一层的啊，四处啊最下是同居处，但是同居处里面。能够列灯不出，这就跟上上品啊画了等号啊。故云无上殊胜超世之面，弥陀这一面确实设方一切诸佛如来没有，不是诸佛如来没智慧，不是诸佛如来的德行比不上阿弥陀佛，不是的，他们智慧德能是平等的，那是佛没想到。阿弥陀佛有没有想到？阿弥陀佛也未必想到。那他为什么会有这一任呢？哎，他去了参观，去考察诸佛世界，看到有这些事情，他发的这个心。诸佛如来修行正果，成道佛了，未必去到每一个佛土里头去做考察的工作啊，去参观考察没有？哎，他干了这样事情，他发这个大愿，来弥补这些缺陷。啊，成就一切众生本性本善的功德啊，这个是一切众生为什么能成佛，为什么能够从下狱能够得到上上品，因为他本性本善，他本来是佛，那他做佛是应该的，没有什么稀奇 啊，所以这些呢都在语言不同啊，这善导说得好啊，善辈九品呢、啊，总在语言不同。你遇的语言殊胜呢，他品位就高了。这个意思非常显明啊。我们从自己身上看，从同学的身上去看，我们有缘。能够接触到这部大经，能有时间深入去研究，真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我们自己信心就上升了。如果没有这个缘，我们这个一生没听过经，那就提不上来，真能往生就不错了，提不上去的啊。所以这个语言多重要，我要没有遇到方东梅先生，根本不晓得什么是佛教。他给我上了这个课目，就把我一生改变了。我感激他老人家了。这条路名副其实，是他说的，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早年我走这条路。 认识我的人都骂我，同学同事朋友没有一个不责备我，你学佛可以啊，怎么迷成这个样子，那肉也不吃了，那怎么这么消极啊，许多东西都放下了，都不学了，连电视新闻都不看了啊，说迷了。我也很感激他了，我说人各有志啊，啊，我所了解的佛法跟一般社会了解的不一样，甚至跟很多出家法师了解的也不一样。二十年之后，我那帮朋友碰到我了，个个都点头不摇头了，啊，赞叹我，你走对了，说我走对了。啊，我这个路越走越自在呀，越走越快乐，证实了方东梅先生所说的句句真话实话。美自作是义，义和令众生无上道，说成就佛身，这是诸佛菩萨他们起心动念没有想到自己啊，这个作意就是我们今天起心动念，做事意就是起这个念头啊，这个念头是什么念头呢？以什么样的方法能令众生呢得入无上道，帮助一切众生成佛了，说成就佛身，这诸佛如来起心动念的这个念头善极了，好极了，不是对众生其他的好啊，是帮助众生成佛啊，帮助众生觉悟啊，圆满觉悟就成佛了。帮助众生觉悟用什么方法呢？小学。所以诸佛如来化身菩萨，用我们的话来说，个个都是教育家，他们不止一生，生生世世所履行的都是教育事业啊，他不搞别的，为什么呢？用别的方法达不到这个目标，只有用教学啊。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教学，从开悟到离开人间，没有一天不教学。世尊给我们介绍极乐世界啊，这本书就是介绍极乐世界的说明书。我们看到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没有一天不教学，再看到佛给我们旁征博引，说到十方诸佛刹土，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也是没有一个不教学的。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去的这些人，他们有能力，我们相信也是事实，他有能力分身，自己这个身在阿弥陀佛讲堂听经没有动，没动，分身分无量身到十方诸佛世界去拜佛，去供养

啊，动则风，所以这四大呢，说明这个物体的性质。啊，再小的物质都在。那么佛说，所有物质现象，《金刚经》上讲叫一合相，一就是那个基本的粒子，那叫一，都是那一个东西组成的。啊，排列方式不一样。啊，组成原子。其实现在科学家了解，基本粒子有几十种，夸克也有几十种，那就是组成的方式不一样，方程式不相同。那么再有这种基本粒子组成原子，原子组成分子，组成细胞。啊，细胞是人体上那个最小的。啊，那一个细胞里头有多少小光子，不计其数啊，太多太多了。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一个电子，原子里的一个电子，很小的，我们眼睛看不见的。啊，里头有多少个中微子呢？100亿，100亿个中微子组成一个电子。把一个电子分成100亿分，一分才是微中子。这是物质现象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。物质跟精神永远分不开。物质本身这四大地区火风，但是它里面还有受想行识，它有感受。我们用个意念对他，他知道。啊，我们爱他，喜欢他，感受到。我们讨厌他，恨他，他也感受到。这个江本博士在水实验里面看出来了。物质现象活的，我们今天讲有机体，整个宇宙是有机体，找一个无机的找不到，全是有机体。可石头也是有机体，一粒尘沙还是有机体，啊，通通有受想行识，活的，整个宇宙是活的，整个宇宙跟我们什么关系呢？一体，这个重要啊！一体的关系，我们中国千万年前老祖宗就知道了。老祖宗从哪里知道的？我怎么晓得老祖宗知道的？我从一句话，这一句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，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始点，我从这知道的。父子有亲，这还得了吗？这是一体啊。一体里头会发生什么东西啊？发生这个情爱啊！所以你看，这个江本博士告诉我，他这个爱跟感谢是不是宇宙的核心？他做几十万次的实验，爱跟感谢属于接近特别美，其他的都不能跟他相比。这个是不是宇宙核心？我告诉他一点都不错。这个爱就是佛家讲的慈悲啊。所以古人说，有人问什么是佛教啊？慈悲为本，方便为本，一点不错。如果有人问我们，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？也用这两句可以答复。父子有亲就是慈悲啊。那方便是什么呢？其他的四人是方便，父子有亲是核心，那是根本。 啊，然后无常、四维八德都从这延伸的，那全是方便。根要是没有了，方便都变成假的了，都变成那个欲望的奴隶了，去其他服务去了。根太重要了，根就是孝啊。你看孝这个词，会意那表法了，意思多好啊。上面是个老，下面是个子，一体分开就没有了，孝就没有了啊，整个宇宙跟我是一体，这大孝啊，真孝啊。揭露世界无量清净庄严，全显当人自信，心足心实，离世无碍。这几句经文佛陀透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，就是全显当人自性，大乘教里面所说的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，极乐世界如是，我们现前的环境也如是。极乐世界是我们本性本善所造的，我们现前生活的环境是我们当前习性所造的啊！大乘教里头佛告诉我们，一切法虚空法界，一切万法皆是心现识变，心现没有识变就是极乐世界，有识变的那差别就很大了啊，有天堂有地狱。我们懂得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我们在一切境缘当中决定不会有怨天尤人的念头啊！为什么呢？古人所说的自作自受啊，那怎么能怪别人呢啊？那么这个地方讲的心作心实，真的自己做自己受用啊！啊，这两个字的意思很深。心作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啊！那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，菩萨是心是菩萨，是心做菩萨。啊，降下来，世心是凡夫，世心做凡夫。啊，世心是人，世心做人。世心是地狱，世心做地狱。世心是畜生，世心做畜生。明白这个道理啊？这个道理搞通、搞明白之后，在这个变法界、虚空界，自己做主啊，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大乘相宗告诉我们， 每一个众生阿赖耶识就的种子都是圆满具足啊，阿赖耶识里头有做佛的种子，有做菩萨的种子，也有做妖魔鬼怪的种子，什么玩意都有齐全。那就看你要做什么了，看你要做什么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真的一点都不错啊！设法界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啊，不在别人啊，与佛菩萨不相干，与上帝也不相干，与阎罗王也不相干，全是自己做主。正因为这个原因，教学就重要了。你受过这个教学，圣贤的教育，你智慧就开了。啊，这十法界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。去的时候呢，去的是帮助众生，自己不造业。那这个人就是佛，就是菩萨，至少也是罗汉啊！为什么呢？他不迷，他了解事实真相啊！六道众生不知道事实真相啊！四圣法界里面知道事实真相的，烦恼习气没断。所以他不会做坏事，他居住的处所啊，成为净土，清净庄严。所以这个信息非常重要，在这个经注里面，这样的话说过很多遍，说很多遍就是提醒我们，要我们记住。不要忘掉，自己做主宰，念头一转是善念啊，是清净的念头，无量无边的福慧都在其中啊，有福有慧也。迷了的时候不知道啊，会做错事，做再错的事情也不怕，为什么呢？觉悟啊，就回头了，受报也不喊冤枉，也欢欢喜喜接受。为什么？我自己造的，我自己应该要接受啊。报完了，身心清净了啊，所以你做善。你要得善报，你造恶你要得恶报，善恶都是报应。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善恶，没有吉凶祸福，那是我们学习最后的目标，我们要回归自信。回归自信就叫做圆满成佛了。那成佛有不圆满有圆满的。回归自信是圆满的。住在十报庄严土那些佛没有圆满。啊，圆满就回归自信。所以这后面说，你看极乐世界水鸟树木。宣流正法，水会说法，鸟也会说法，树林风吹树叶枝条它都会说法，声色相光，这讲了四种事情，音声说法的音声，色彩 宝相佛光在极乐世界，这是不会中断的，无论你在什么处所，你都能看见，都能听见，增长你的道业。所以那个世界不会退转的，你每天都是进步，没有退步的。不但佛菩萨教你，连这些水鸟树林，这个声色香光都在帮助你，都是你学习的增上缘，重重无尽，自在无碍。所以我们要认定极乐世界是个佛教大学，是个佛学的书院，它不是别的场所，到那个地方是去求学去的。没有毕业你是菩萨，毕业了你就成佛了，没有第二种人。升到极乐世界全是菩萨，菩萨就好比是学生，学生程度不齐，有小学生，有中学生，有大学生，有研究生，极乐世界通通都有。设报状元图的是研究生，方便有余图是大学生，凡圣同居图是小学生、中学生，那是一所了不起的学校。往生是上学去的，全是云明之德，不可思议。全是样样都是，水也是，鸟也是，树也是，花也是，连大地都是。不仅是一切人，全是圆，是圆满，明是光明，知是知足，万德万能，这还得了吗？真真不可思议啊！具体是四思无碍法界，跟华严完全相同。华严是离四无碍，四思无碍。西方极乐世界跟华严境界完全相同，全是四思无碍法界。人生之乐，这是到极处了。这种乐，真乐，没有副作用。这种乐永远不会变质，所以文明变灯不退，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加持什么？这四条这还得了啊！听到一句阿弥陀佛，你就真不退转，三种不退转你都得到，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，见数呢你就无生法忍。这是前面说的见数这三种人，第三种是无生法忍。无生法忍七地以上啊，这个地位马上提升，提这么高啊，是吧？善念必生净土，这就告诉你，我们去西方极乐世界，到那边去上学，不难。你看，生念就能成功。这个生念是指临终最后的生念。临终最后是什么念？不能没有准备的工作。准备，我们现前就要修十年，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。 无论在什么时候，特别是紧要关头的时候，你第一个念头起来的是享福，你就决定往生，是你一念都能往生。就怕在紧急关头的他不是享福，那多半人想什么？多半人想骂，一骂就问题越重了。啊，在非常惊慌失措的时候，你看看他头一个就喊妈，这人心里就有妈了，这很难得了，不容易了。如果心里面头个还顾着名闻利养，现在人想妈的人不多了，大概头一个想钱，钱是多多益善，那是个无底洞啊。贪心的、啊、从前人想骂，为什么？从小教育教成的伦理的观念真扎了根了，父子那种亲情根深蒂固、啊、现在没有了。在外国父子是什么关系？朋友的关系啊！只有在外国了，五人只剩了一人，就都是朋友啊。那么这个社会也真是有问题了。故知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不但为本经之当中。十业为业大藏教之智慧，幕后接的太好了。所以我们修净宗的人希望在这一生中成就，这八个字你一定要知道，你要很清楚的知道，要很深入的知道啊，要发菩提心。发菩提心就是一定要发诸佛的心，我这一生要成佛。为什么要成佛？我要度众生，我要帮助一切苦难众生，希望他们说都能成佛，跟我一样啊！你要有这样的心，有这样的愿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有不可思议的感应。所以它不但是无量寿经的纲要宗旨，实实在在讲的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的智慧啊。智慧跟纲宗意思一样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受持这一句阿弥陀佛，真正发心做佛，发心度众生，帮助一切众生脱离苦海，离苦得乐。你有这个心，你就会有这个行为啊。怎么帮助呢？要把这些法门这个经典详详细细清清楚楚地告诉他啊，他才能够离究竟苦，得究竟乐啊。所以事出世间大圣大贤帮助一些苦难众生是用教学的方法了，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也是认真学习才可以做到啊。自己不认真学习，你就没有办法帮助别人，帮助全家，帮助我们全社会，帮助全世界，都是这一个道理。真正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？在你自己心里头。佛讲得很清楚啊，唯心净土， 自信弥陀，你不想很清楚吗？阿弥陀佛在哪里？按照自信变现的，通通都是从心想生，从谁的心想？从我自己的心想。那这个里头有个很深的问题了，什么是我自己？这个大问题。佛说了，我们这些人六道众生都是把自己迷了，不认识自己了。但是他讲的很简单，只要你放下起心动念，放下分别执着，你的真面目就显现了。你所以迷失了自己，不认识自己，就是因为你有起心动念，你有分别，你有执着，你不认识自己。不认识自己，自己变质了，那不是不存在在啊，变质了，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认识自己了，你就变回去了啊，回去的样子是什么？圣人，是佛菩萨啊，通通是你自己，不是别人啊。我们学阿弥陀佛，希望我将来做佛跟阿弥陀佛一样，我们往生极乐世界，希望我们将来成佛，我们的世界跟极乐世界一样。什么好都是啊，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收集所有诸佛刹土里面的真善美的大乘啊，他就收集啊，花了五劫的时间呢，我们到极乐世界现成的啊，等于说他在那里建了个展览馆了，设放刹土真善美慧全在这里面，我就不要去找这个麻烦了，浪费这么多时间呢，我通通见到了。我不爱生命，但惜无上道。我们从这句话去体验，他为什么不爱惜生命？生命是假的，生命是无常的，生命天天在流转，那不是真的。无上道是真的，无上道是永恒不变。实际上无上道才是我们真正的生命，我们不生不灭的生命，我们要念这个啊，身体无所谓啊。所以人生在世的最重要一件大事是什么？提升自己的灵性。纵然我们没有离开六道，在六道里头是越是比越是好，但是搞清楚搞明白之后了，我就相信呢，你一定会到极乐世界去。那为什么呢？虚空法界里头最殊胜的一个地方啊，我到那里去学，学成之后我再回来，在地球上搞一个小城市，建立一个极乐世界，在地球上的极乐世界，在其他星球上都可以建立一个极乐世界，给大家看看，这很有趣味，很有意义，这叫好事情啊！啊，要发这个心，处处都是极乐世界，我们走到哪里去就见极乐世界。现在我们学习这部经，这是在暖身的工作。在网络面前，在电视机面前的同学们，我们大家同发这个愿，这个愿心一发，别跟我说灾难就会减轻。为什么？灾难是我们念头变现出来的啊！今天地球上灾难， 根本的原因是不善的心，贪嗔痴慢疑，我们现在是这个心啊，这个心就感在哪？我们的情绪是怨恨恼怒烦，我们造的业是杀盗淫妄，这能没有灾难吗？这灾难从不下来的，这两句话更要啊，这个身是假的啊，身是无常的，不必太爱惜它了，要爱惜无上道。当年老师教我修财布施、修法布施、修无为布施啊，告诉我修财布施得财富，修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修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，我真干真学，这三种果报我都得到。给我算命的人很多啊，都知道我是短命啊，我的寿命只有45岁啊，现在到85了，延长了40年了。想不到啊，啊，延了这么长啊！我是很年轻接受张家大师的教诲。把自己的一生完全托付给佛菩萨，这张家大师说的，一生佛菩萨照顾你，你什么都不要想，一心去学教，去讲经教学，这个条件好啊，我就接受了，就真的兑现了。无论环境顺境逆境，都是佛菩萨安排在提升我，所以我生活在感恩的世界。顺境里面修学，没有贪念；逆境里面学习，没有嗔恚。无论什么境界，我们修学的目标就是清净平等觉。我讲菩提心，我用的是真诚、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大概是26、27年前在美国说的。我们一生呢，有方向了，有目标了。老师教我看破放下，自在随缘念佛，这一生兑现了方东梅先生教给我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！在这样的环境依然过人生最高的享受，这多难得，所以对老师无尽的感恩。如果没有这三个老师，怎么可能有这样幸福的生活？不受外面境界干扰，这点很重要啊！啊，一般人很难成就，麻烦的，外面稍稍风吹草动，自己心就乱了，这个不行啊！这个修行到哪一年才能成功啊？那修行的功夫是什么？不受外头境界影响，顺境善缘不谈，逆境恶缘没成慧，都能把事实真相看清楚。人人都在帮助我提升，所以人人都是恩人啊，人人都是佛家讲的善友啊，善知识啊。 别人对你好一点，就起了有贪念了，错了，你就毁掉了，你烦恼现前了，啊，给你一点小小不如意，给你一点打击，你就有怨恨不完了，你的心随着外头境界转了，这个很可怜了，啊，外面无论什么样，小风小浪，大风大浪，我如如不动。如如不动，你就把事情看得清清楚楚，你会生感恩的心。啊，他来考验，我通过了，及格了。这样去学习，无论学传统文化，或者学大乘佛法，你真的利益了，真的受用。所学非所用啊，那就全都失败了啊！那你学了一些知识，夫子所谓既闻之学，不足以为人师啊。那个师是别人的榜样啊，不可以做别人的样子啊。学习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时时刻刻要记住，经得起考验，你才能成功。小小风浪一起，情绪就起来了，这不行啊，差得很远啊。净宗这个法门无与伦比，用什么方法呢？这一句佛号，无论什么境界现前，如果情绪这一动，立刻阿弥陀佛把情绪压下去，所以这基本的理念非常重要啊，基本理念第一个，本心本善，本来是佛，也常常想到这个理念。第二个，一切众生，一切万法跟我是一体，你的真诚慈悲自然就生出来。我跟一切众生不能有界限啊，本来没有界限，界限从哪来的？从分别执着里来的，本来没有分别执着，迷失了自信才产生这个现象，你一觉悟了就没有。我们为什么不能像佛这样的啊？这么大的心量，布施的范围是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苦难众生，就是六道众生，那心量这么大。我们今天看到一个人还是嫌弃的，没有怜悯心，没有感化他的心，这不是学佛了。学佛的人不是这样的呀，有人问我，这个人在过去还不错，言行都很善，以后遇到名闻利养，他变心了，他堕落到那个里面去了。那么他以前说的教的这些东西，好的东西还可不可以流通？我说可以。那为什么？以前是好人呢，现在变坏了，可以原谅的。这种社会他要能不变坏，他不就是活菩萨吗？他不是活菩萨，他是凡人，凡人哪有不变的道理啊？我们要原谅他，过去没有遇到高明厚利没变，这东西可以学，是好事情。变了以后，我们只学他前面那一段，变了以后这一段别学他。 我们还希望他能回头，为什么呢？他良心未泯了，我们不能跟他对立，不能批评他，好的地方奖励他，赞叹他，他不好的地方一句不说，让他慢慢的也许还会回头。人要死了才可以盖棺定论，他还没死啊，所以他可能还有回头的时候啊。我们要有善心善意去对待啊。普贤菩萨教我们礼敬诸佛称赞如来，里头就含有这个意思，有一点点好处赞叹表扬他，有再恶的事情不提，一个字不提。连世尊在这个经上都告诉我们，那就是这样的一些人呢。佛说先人无知，不涉道德，无有愚者。他的前人，他的父母祖父母啊，不知道道德，没教他，他今天变坏了，可以原谅，不要去执着。